聊了那么久，一个人感到很孤寂。就算再多的人转身，再多的肯定，朋友家人都为我担心，担心我做钢兵变问题，多渴望有人陪我一起努力，勇敢的前进。 飙了那么久，总觉得似乎缺少了共鸣，就算再多人情不自禁痛哭流涕，电视里我唱得用力，撕心裂肺谁又会在意，一直那么煎熬，该如何继续走下去。 终于有人陪我一起飙高音， 感谢有你给我那么多勇气， 就算到处清净碎玻璃， 就算刮风打雷又下雨， 就要让全世界的观众都对我 say sorry。 终于有人陪我一起飙高音， 铺天抢地，只要观众都欢喜， 就算爆了西瓜没问题， 就算裂开依然要继续， 哪怕是千年沙百观音，要飙飙飙飙个不停，我飙更高音。